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的天气晴朗。明天白天南风稍大，空气扩散条件好转了，昼夜温差是比较大，早晚略凉，天气舒适宜人，适宜出行以及进行户外活动。但是呢，空气比较干燥，提醒大家勤补水润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提醒大家，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出行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高速公路方面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像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目前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送上的是健康守护在身边的系列访谈。 面积大，人口多，朝阳区居民就医有哪些选择？患者康复回社区，基层接不接得住？医改满一年，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发生了什么变化？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朝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杨华、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辉和社区居民刘希玲一起跟您聊聊健康守护在朝阳。 好，健康加油站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守护在身边的系列访谈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朝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杨化。您好，杨主任。 好，观众朋友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辉。你好，王主任。 主持人好，听友网友朋友们好。 第三位呢，我们要欢迎的是我们的社区居民代表刘希玲，刘阿姨，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守护在朝阳哈，看看朝阳区到底都是怎么做的。先来分享一下我手上的一些数据。最新的新闻发布显示呢，北京市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一年来啊，总体平稳有序，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成效明显。那么据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雷海潮介绍说，改革一年来，三级医院门急诊的诊疗人数较上一年 年是减少了 11.9%， 二级医院基本持平，一级医院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门急诊诊疗呢是比上一年增长了 16.1%， 像一些普通病、常见病逐渐的分流到了基层机构，大医院人满为患的这个状况呢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杨化阳主任了，在朝阳区咱们的这个分级诊疗情况到底怎么样，和刚才说的全市的这个大数据比，我们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从去年的4月8号全市呢推行咱们的综合改革，也就是说第一取消了药品加成，第二呢我们的规范了医疗服务价格，第三个呢阳光药品招标采购，三项改革措施实施之后，朝阳区的情况和北京市刚才说到的总体规律是一样的。 嗯， 我们现在驻区的三级医院的门诊病人持续的在下降，我们的二级医院呢和一些专科医院的病人啊和原来变化不是太大， 基本 持平的、 哦、 啊是持平的，因为专科的疾病它还是到专科去看，还是去那儿去就诊、 嗯、 那我们的社区呢，我们的这个门诊量是大量的增加的，这一方面呢可能和咱们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呢社区呢也出现了常处方的一些对于我们老年慢病的一些特别优惠的一些政策， 嗯， 所以呢有一部分原来在三级医院看慢病的老年人就回到咱们社区家门口边上的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而且呢现在我们的三级医院和我们的社区在药品上有联动的机制， 嗯， 那么他们的慢病用药同品同规了，原来在三级院像隔花纸我们拿在三级院拿在社区拿不到，现在隔花纸在社区都能拿得到，更方便了，所以社区的病人现在在增加，总体来说呢朝阳区的这个趋势呢是和北京市是一样的，同时朝阳区呢也采取一些有效的手段来改善我们的医疗服务质量，提升我们居民呢就诊的一些感受。 您个人感觉哪方面最明显？ 譬如我们通过一些信息化的一些手段啊，通过信息化能够缩短我们居民的等候时间，取药的这个等候时间，来改善它一种一种体验。这样我们让医疗机构呢在服务中心中有民，让患者呢在就医中有底儿，让政府呢在管理中有数。 嗯，应该说这几点哈，真正是说政府的政策能够落地。 是的， 然后呢我们的医生他们在这个服务方面包括工作效率以及得到的患者的满意率这方面是能够看得到提升的、嗯、那最终最踏实的也是我们最想看到的就是社区居民了、 嗯、 过去必须可能要去大医院才能拿到的药现在社区能够拿到，从这个层面来说，而且刚才您还落了一条，我觉得应该是说花销这方面、 哦、 啊，就是说过去同样的药如果您去三甲医院拿和现在到社区医院拿最终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 对， 嗯， 这个在社区有一个优惠政策，它的门诊报销比例要高于咱们的三级医院、 嗯、 所以到社区去拿一些慢病的药可能在自己自付的部分会少一些， 对、 嗯、 所以呢从这个北京市卫计委的相关政策落实到各区、嗯、然后呢各区的相关政策可能要落实到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哈，大家最终看到的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当时一直在说的这种分级诊疗，小病在社区就在家门口，现在您觉得这个实现的成果看起来怎么样？ 嗯，现在我们改革的成果和我们当时政府设定的预期是一致的， 嗯， 其实和改革的很多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所有的改革的红利是要让利于咱们的居民的。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社区居民代表了，我们的刘希玲刘阿姨，刚才我打听了一下已经70多岁了刘阿姨，但是看起来精神头特别足哈、啊、哎，想问问您，您和您的家人平时都是在哪儿看病呢？ 我和老伴儿以前都在大医院看病，一去看病呢都到北京医院，因为最早的时候是在北京医院的合同。好，可是呢在那儿看病呢我确实是挺发愁的。早上4:30就得起床。因为什么，我得坐头盘车到那儿6点，我还得站一个多小时排队。 哦、 完了是7点才开始挂号。 嗯， 这样的话一看就是半天啊时间。回来很累很累， 可我觉得是很饿很饿，这早饭怎么吃啊？ 还甭说还累呀，因为什么，老头82了，我76了，确实是不容易。 嗯， 所以说呢这次呢医疗改革呢 对我们来说特别方便。为什么呢？这老人呢，玩不了吃不了，就是看病难，所以这一年多在医疗改革这方面，我们跟医院签署了这个合同。 嗯， 而且呢，我们在社区呢看病呢，一不用排队了，二不用起早了。 嗯， 我们都是自动的这个挂号了，而且呢，对这个老人呢还是免费的。所以我感觉呢，就是说在药费啊、打针呢、输液啊，这方面都比以前便宜了。 嗯， 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又落实了这个常处方。这常处方呢，是一次呢可以开两个月的药。这样有的能走的老年人都现在都提倡旅游啊、玩玩啊、开开心呢、啊嗯、孩子都大了。所以呢，这在这方面呢也特别好。所以大家呢都挺高兴的。 对。 我是再说呢，我们呢像我们小医院吧，卫生站就是各个科都有。你像中医啦、针灸啦、什么这个全科啦、像这个妇科啦、 嗯、 像这个透视啦、这个 B 超啦、像这个心电图啦、化验啦，我们这社区全都有。所以很全面很全面。 从您家到您经常去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多长时间？ 也就十几分钟吧， 您每 一刻钟吧。我像我走得慢，都溜着去 啊。 我因为我腰不好，所以我走得慢，也就是一刻钟， 一刻钟就能到 啊，也不用排大老长的队了，这样也不用等着，多方便、啊。 那过去我想问问，那以前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门口附近可能应该也有，那会儿您怎么不去呢？ 那时候啊，一条件不好，设备没有这么现在的这么全。嗯、 哦， 我举个例子吧。过去呢，你要像过去像这检查什么癌症了、幽门杆菌，我们都查不了社区，就得上大医院去做 CT 什么的。现在我们 CT 机还是没有这个 CT 机、哦。可是呢，现在呢，得胃癌的特别多，必须得查这个螺旋霉菌、 螺旋杆菌 啊，螺旋杆菌。 嗯， 所以我们医院现在能查了 啊。 再一个呢，现在得癌症的特别多，现在我们医院可以查了这五项癌症的这个肿瘤标记物。 嗯， 所以这样我们在这儿很方便，很方便。儿子买房了，在城里让我去，不，现在我爬六楼啊， 啊、 哦，很费劲呢、啊，腿脚都不利落了， 是， 一身的病，可是我都不愿意去， 就是、 为什么呀？我就因为在这儿看病方便，也不用起大早，所以我在这个社区里住着，我感觉到很幸福、嗯， 就是说心里边踏实了， 对，我能睡得好觉了， 太好了， 嗯， 好，我们也谢谢刘阿姨跟我们分享的哈，她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了一些变化，起码呢，刚才他就提到的，我觉得挺全面的，像是各种检查设备， 嗯， 各种检查的项目， 对， 啊，包括现在能够诊疗的服务项目内容都比过去多了， 对， 所以以前您得往北京医院跑， 对， 现在走十分钟您就到了家门口的这个医院，基本上您所有的这个看病诉求，家门口也都能解决了，是吧？ 都能解决了， 嗯， 我这是跟您说，有十几年我都不进城了， 哎呦。时不时的也可以，因为我觉得您这身体挺棒的。 大检查没办法，这没有设备。 咱去逛逛故宫什么的。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守护在朝阳。如果您是朝阳区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尤其是我们鼓励大家首诊在社区，也希望您和您社区的这个家庭医生签订这样的一个合约。刚才我们这个刘阿姨也说了，她签合同了，其实就是签约了一个家庭医生。那么他的这个所有的健康相关的一些内容就有家庭医生在家门口来为他保驾护航了，所以说呢，阿姨也觉得特别的踏实。如果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您也希望签约家庭医生，或者说对于您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几位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 010-651-5082 651-5833， 微信公众账号欢迎您关注我爱问医生。 生，也欢迎大家通过网络呢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是在腾讯视频、今日头条、新浪一直播以及凤凰新闻这四个客户端同步来进行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所以呢，您可以随时登录网络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当凌晨光中， 手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 好，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我们来看看朝阳区都是怎么做的。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辉王主任了哈。在这个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您工作多久了？ 要说我一毕业就在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是99年毕业的。 那您绝对是那儿的元老级员工了。 我后来在13年到17年这四年、调到其他单位工作了四年，去年十月份又回来的。 为什么又回来了？ 我觉得我还更喜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种最基层最贴近老百姓的这种工作。 但是刚才通过我们的这个居民代表以及刚才杨化主任说到的那几个数字哈，我们可知道如果这会儿去三甲医院跟过去比，那就诊量下来了，可是社区医院跟过去比，那就诊量那是层层的上来了，这会儿回去应该更忙了吧。 是的，现在回到社区中心以后明显的感觉到病人比以前多了。我们这几年呢，应该说国家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投入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断的提升，那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就诊患者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去年4月8号北京市医改以来，有一些更加利于这个社区工作的这个政策，那么就有更多的这个居民回归到社区来就医。2017年的时候，我们中心的门诊量已经达到了31万。 跟过去比是一个什么概念？ 比原来应该增长了17%左右。 哦，所以说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变化，更多的人选择了在家门口来看病来就诊。那我们必须要对得起大家伙的这份这个期许，是不是？所以在这一年中，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哪些方面特别做了一些调整吗？ 我们首先实行了这个先诊疗后付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有这个自助挂号机。那个刚才阿姨也提到了，说来我们这儿就诊是不用排队。那么我们的自助挂号机呢，患者来的时候直接在这里自助取号，不用交他自己自付的那一部分，然后就可以先去就诊。等到他最后看完病要取药的时候，对，再一起来收他自付的那部分费用。像老年人，我们现在有60岁以上免挂号费的政策，那么就实际上是不收他的挂号费的。 我记得老年人的挂号费应该是自付1块钱吧？ 对 啊，然后这1元钱这会儿也被省了，就是年龄过了60周岁的老人啊、 没错。 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过去他们得跑好几趟，我挂号得交费，我拿药得交费，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到了那儿我就可以取号条，然后呢直接去看病，看完病之后一次性交费，拿药回家了。 对 啊，这个时间就大大缩短了。 对， 没错，大家就觉得特别的方便了。 这个叫做先诊疗后付费。除了这个呢还有什么大家伙跟您提觉得哎呀真好真好？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自助的服务设备。比如像自助取化验单、自助取体检报告单。那其实这种自助设备一方面是方便了患者不用在排队等候，在窗口等着，那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它也是非常卫生的。就是这个化验单医生拿了病人拿翻来翻去，实际上它是会有交叉感染。那么我们用这个自助取这个化验单的设备，那么病人拿它一扫码就可以取到自己的化验单，是非常干净的。 对，这个我还得问一下刘阿姨，您自助着办理过那个什么取化验单这些？ 那个第一次使的时候，当时会吗？有没有发懵？ 当时不会，我们有健康小屋 啊， 健康小屋有大夫，他那儿都是免费的，量血压、量体重， 您就找人家去了， 随时都可以。我就去问大夫，后来他教给我了， 啊、 教给我，然后我现在会了， 嗯， 早就会了， 早就会了，这个一回生二回就熟了， 对。对 我们现在也是在，因为这个自助设备都是在大厅里用、 嗯、 那么我们有这个大厅的导医，他们是专门负责为这些老年人不会使用这个设备的人来提供服务的。 最开始啊，像这个刘阿姨这种，她还主动去找医生问，哎，这个怎么弄啊？ 啊， 现在我们是专门，哎，一个眼神过去，发现有阿姨可能是有点搞不清楚情况，自然就上去服务了，是吧？ 对， 没错， 这样就更加方便了。嗯。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自助缴费设备，也就是现在的微信、支付宝使用越来越普遍。 这我得打听一下，叔叔阿姨们他们也用微信支付吗？ 有，也有那个像刘阿姨这样，嗯，七十多岁的阿姨。 您的支付钱包里有多少钱呀，阿姨？ 能透露一下？ 能透？哎，能够每次咱说那个支付药费的吗？ 我还不会。 您还不会呢哈？ 因为什么？在差不多。60岁左右的 嗯 都能使这个、嗯、 哦， 现在超市前两天我们老头去买东西去， 嗯， 上物美都要那个要那手机，根本就我们都不会 啊。 你要60岁左右的还可以用、嗯、像我们根本不会。 看着其实您没问题，现在主要是心里就是害怕，有点担心， 买了一个苹果的， 嗯， 可是不会用。 以后可以专门什么的健康小屋里培训一下， 慢慢学吧。 哎，对，但是您看看，有的人就直接拿这个微信支付了。如果说微信支付不了呢，那怎么办？ 微信支付不了也可以现金支付， 到窗口去。 对对，窗口。我们窗口是提供现金、微信、支付宝都可以进行支付。自助缴费机呢是可以减少排队。 嗯。 您就不用在窗口等候了。这样那个很多年轻人，包括有一些老年人，他会使用这个微信、支付宝的、 嗯， 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交费。特别是这个我们这个自助缴费机呢，因为它是分在不同的诊疗区域里来设置。 嗯。 那么就让这个。像预防保健的这些接种的孩子家长呀，不用到这个诊疗区去跟这些患者进行交叉、 哦、 也避免了这个交叉感染。 哎，真的是，其实以前我们没有太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一想呢，这的确又是一个大问题、 嗯、 因为相对来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站面积啊它还是小一点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改革又把那么多的患者从大医院引流到了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以刚才呢，王主任两次了，这已经是提到，就是避免这种交叉感染，既避免了我们说有一些单据哈，从我的手到了你的手这种交叉感染，同时也要是为了这个我们这个预防接种保健的这些小宝宝们啊，他们的这个健康，给他们就是提供提前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哈。家长有没有特别用心的或者说细心的人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呢？ 我们应该说在预防保健科使用这个自助缴费设备的是最多的、 嗯、 比例是最高的，因为很多家长也相对比较年轻，对、 嗯、 他们也非常的愿意使用这样的设备，嗯，减少等候的时间。 嗯，过去我们经常说，哎呀，这带孩子天天本来一出门带东西就要多哈，什么钱包忘带的事儿时有发生，现在好了，基本上手机是不会忘的，所以呢只要你一个手机在手、嗯、现在哪怕是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您这个交费的模式都可以有很多，咱们在大商场呀或者在超市里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缴费、支付宝缴费，现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样可以提供您多种缴费的选择了哈。好的，其实说到这个朝阳区啊，我们都知道朝阳区面积是最大的啊，人口数量也是最多的，我本身也是这个朝阳群众，然后我的直观感受就是好像朝阳的医院就是不是特别密，尤其是那个三甲医院哈，没有中心城区那么多。我不知道这个是我个人的主观的错觉呢，还是说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这种情况有什么缓解的方式没有呢？ 嗯， 杨主任， 您说的还真是很对啊，观察的也非常细致。朝阳区呢是咱们城六区中面积比较大的， 嗯、 朝阳区这几年快速的发展，但是朝阳区呢它是一个发展中的区，它原来。 大部分面积其实是农村，其实现在是从农村向城市化快速转变的一个过程。那基于原来的这个区情，确实原来我们在三级医院这块的设置还是有一些不平衡的，大家可以直观的感觉一下啊。现在我们一些像朝阳、中日啊这些大的三级甲等医院，基本上都在三环附近，都在三环边上。原来可能朝阳区五环左右没什么居民， 嗯， 但是现在其实朝阳的居民大部分集中在四环以外、五环以外。那么现在相对于四环以外，其实没有大的一些 三甲 医院， 嗯， 所以现在确实是出现了什么呀？就我们现在朝阳区的医疗资源和人力资源总量还是不足的。我们这个水平，我们有人均千人口床位数， 嗯 啊，还有千人口的医生数、护士数，这个数呢，在北京市我们是处于一个中等水平。要比起我们的核心区还是要低一些的。所以您感觉到三级院少一些，一是确实面积大，第二确实是三级院还是少，这个感官是对的。 人均配比，不管是这个配的医生数量还是 床 位 数 量， 都是 的确都是少的 中等水平， 哦， 对，而且分布不均，刚才说了，四环以外， 嗯， 三级院现在相对比较少啊，配置呢也是不齐，功能也是不全， 嗯， 所以这个怎么办啊？我们呢就反复的来做一些资源的配置的一些设想。那么我们感觉到最快的一个资源就是我们如何把我们在三环以内的、三环附近的这些三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直接垂直到我们的已经在各街乡都分布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以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我们的三级医院的专家如何在社区让我们的居民能看得到，那这个机制我们要把它建立起来，嗯， 是医联体吗？ 对，我们就有一个名字就叫医联体，哦，其实医联体听着好像医联体很高尚，其实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让我们的三级医院的医生到我们的社区，让我们的居民就近能够享受到我们三级医院专家的一个医疗资源的优势， 一个服务， 是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哈，当这个城乡的不均衡，或者说南北不均衡的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短时间内你想盖一个多么大的三甲医院，分布在朝阳，或者是多少的这个医生配比进去，不太容易实现。但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医联体的情况，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让像刘阿姨一样的这样的这个大爷大妈，可以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专家的服务哈。那具体都是怎么做的？像这样的一些内容，中间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太容易完成的过程呢？我们下面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守护在朝阳，我们一会儿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呢，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朝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杨化，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辉，以及社区居民代表刘希玲刘阿姨，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健康守护在朝阳。您对于社区的卫生服务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有哪些慢病需要做健康管理？全科医生水平怎么样呢？您也可以来考一考今天我们的这个嘉宾哈。热线电话是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欢迎大家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想要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四个平台同步进行视频直播，网易腾讯视频、今日头条、新浪易直播以及凤凰新闻的客户端。那么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有哪些提问的内容，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好，上半段结束之前啊，杨化主任也说到了，朝阳区面积大，人口多哈，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的这种，大家特别想需要的那种三甲的这个医疗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呢，我们通过这种医联体的方式，尽量的让三甲医院的专家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坐诊哈。那现在这个情况它具体落实的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跟哪家医院成立的这个医联体呢？ 从朝阳区啊，综合性的医联体，我们现在有四个，由四家综合性的医院来牵头，带领我们4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朝阳区的我们片区啊，医联体最大的体现是什么？要就近，要就近让我们的老百姓，让我们的居民能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受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服务。所以我们也是按照这个片区的划成了四个片区，那么分别由我们的朝阳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安贞医院和全杨柳医院牵头，作为四个综合医联体。因为从我们现在的统计，居民呢到社区去看病，从疾病分类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慢性病，像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啊，一些骨性的一些慢性疾病啊，这些相对是比较多，所以我们还是请综合能力全面、比较全面的这个医院来做这个牵头单位。那么其实医联体要说起来，就这么几个层面。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医院和医院之间的联系。原来我们可能医院和医院之间有联系，但是是自发的，我这个社区想和朝阳医院我们联系，让我们就去找他。但现在从我们整个政府层面上做了顶层设计，那我们进行了划片，那么朝阳医院带领十几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我们的工作机制上就明确出来朝阳医院和这十几家工作的一个协作关系。那么建立一个医院和医院之间的协作关系，这个好在哪儿？也就是说，好比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双向转诊靠什么来落实？就是我们的社区要把我们的一个慢病的患者转到朝阳医院，我们靠什么去联系？那一定是要医院和医院把这个通道打通了，医院之间要建立一种通道，这是第一个。我们怎么把患者如期的如愿 从下往上送， 或者是从上往下送，住院该出院了， 康复了 该康复了，怎么转到社区？我们给他搭建一个标准的一个通道通过这个通道，医院和医院之间呢进行这样一个双向的一个转诊这是医院和医院之间的合作。还有一个呢，我们强调的是医生和医生之间的合作，比如说我们的全科医生和我们的专科医生要进行合作在社区呢，我们是全科医生，他对于慢病是一种全程的一种健康管理他观察的可能更长久、更仔细、更全面。而我们在三级医院呢，是专科医生，他更在某一个专业可能钻研的更深入那他可能就是看糖尿病的，他就是看高血压的。那么我们把全科医生和我们的三级院的专科医生结成对子，让他们之间能对话、能交流，这样我们的患者能够通过我们的全科医生直接转入到我们的 三级医院专科医生，他们结成了一个团队、 哦、 三级医院对这个病情也非常了解，他的专科医生对我的全科医生，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我们组成了一个专科和全科医生的团队，他们共同来、嗯为这个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我记得西城区他们的做法呢，西城还是东城我忘了，那个他是把这几个医生，像您刚才提到社区卫生的这种全科医生和这个综合医院里面的专科医生给他们拉成了群，他们经常还要在这个群里面来探讨一些这个案例，比如说这个大爷他的这个血压就这么高，吃了哪几种药始终就是降不下来，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专科的这个医生针对他的情况，有的时候甚至说哎呀正好我哪天哪天要到社区去出诊，我正好给他来看一下，或者这个里面的情况他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什么什么样的检查呀，大家经常就群聊了。 嗯，是的，现在就是我们通过现在信息化的手段比如现在朝阳区有一个健康朝阳的 APP、 哦、 它就有全科医生端和专科医生的端，所以呢它可以在这个通过这种信息化的手段、 嗯、 医生之间做互相的交流， 也是 学习了，这也是一种互相提高病例讨论的一种形式、嗯、 真的是挺好的。那我们得问一下这个刘阿姨哈，想问问您，您在家门口遇上过朝阳医院的这个三甲名医来到咱们社区来给大家伙看病吗？ 看过， 嗯， 有一次我带着老伴儿，去年冬天一月份吧，今年的一月份， 嗯， 完了是高烧九天，39度多，后来那天到社区去，正好碰上朝阳医院的一个刘主任，女同志， 嗯， 她给我们跟我们社区的刘玉江刘大夫一块儿给会诊的。把他这情况说了说，然后呢又给他化验化验，看看是不是流感，那不这针是流感吗、 哦 嗯、后来化验完了血以后说他是平常感冒， 普通感冒 啊，后来就给他看了、哦、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就像刚才杨局说的，我们下边呢跟他们上边勾就是联合的，所以说我们礼拜二礼拜四还一个骨科大夫，还有朝阳区内科大夫，像我们慢性病、 嗯、 有好多老人都来找他们。 哦、 啊、 就是提前那个排班表就已经大家伙手里都有了是吗？ 对，我们小医院门口有 啊， 有 贴着呢， 谁来 周三 谁 来 谁来、 哦、 对，所以可以呢，你比如说你吃了药 这个也得提前预约一下吧，要不然扎堆全去看得过来吗？ 不用不用预约， 他也都能看上， 他那大夫一来就是半颠儿。 哦， 嗯，所以挺好的。 嗯， 我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今年呢，我原来老拉肚子拉十几年了，我在这儿呢就是今年的一年前吧，发现左边这肚子啊有一个坑，发现了一个坑，后来呢我就找我们刘大夫去， 全科医生，他是 啊，全科医生刘大夫、啊、跟他签约了，不是、 哦、家庭医生 了，三年多了，家庭医生、 哦， 3年多了，所以我有事儿我就找他。因为什么？我跟老伴儿，我们俩人都害怕，现在得肠癌的特别多，我们院就死了好几个肠癌的。你最年轻的才53岁，女的，最大的也有60、70的，都有好几个人，所以我也挺，心里头也特别害怕。 嗯， 而且老头儿也特别害怕。可是我自己呢，这么大岁数又没做过，我听说这个挺痛苦。 你想做什么呀？ 就想做肠镜啊、 哦，检查。 我就去找了刘大夫，跟他一说，他就给我做思想工作。所以说呢，我们这大夫不是说管看病好，他还做思想工作， 什么都得管哈、 啊。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给我说了解释了半天，后来说现在有无痛的，无痛的你睡一会儿觉就能检查了，就做完了。 嗯， 我一听他的我也下了决心了，我就反正有的时候一上午就拉5、6次，后来呢就发现有点脓了。 哦， 到老头儿3月份不是开会嘛，支了一个月的班，所以值完班22号我们俩就去北京医院了。到那儿跟那儿消化科一看呢，他说您没做，您最好做一个吧。我说我胃不好，吃完了吧，现在连一袋奶都喝不完，就想吐了，吃的特别少，越来越少。他说那您就一块儿做个胃镜吧，我就预约做了。做了呢，30号做的胃镜，3号呢做的肠镜。做胃镜的时候，没想到胃里的7个息肉。 而且三个到四个那么大。 嗯， 肠镜呢做完了以后两个息肉，结果就切了以后就给病理化验了。病理化验等了一个礼拜出来以后，我又挂的消化科，我去了六趟这次检查，完了这儿呢又挂的消化科，又看的结果。 嗯，怎么样？ 跟我看是良性的。哎呀，我这心里头是 踏实了， 跟老头俩人一个大石头落下了。 哎呦， 你说这要是大夫也说了，你要是不做检查的话，有可能就待不了几年，它能够转恶性的。 嗯， 所以说呢，这样呢就去了一块大的心病。 所以呢，这可能也是我们以前经常说到的哈，就是千万不要把小病拖成了大苗病， 对， 及时的做检查。 对， 在这儿啊，我们其实经常跟叔叔阿姨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别怕麻烦，二。别怕 还是怕，为什么呢？我呀一开始都是两年 前，要是没有那个姓刘的医生，家庭医生那样的给您解释，做您的工作， 对， 您可能 还 拖着呢，是吧？ 拖着呢。 哎呀， 其实两年前就发现大便有俩沟了， 嗯， 我就是害怕不敢去。最近呢发现大便有脓了， 嗯， 所以我就更害怕了，也吃不下也睡不着了，我们俩，所以还是做了。 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心就踏实了， 踏实多了。 而且这样的时候就让我们意识到，以前呢也有这个社区居民代表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时说了一句特别发自肺腑的话，说在生病的这件事上，他签约的家庭医生啊比他闺女儿子还让他觉得 没错， 这个用得上呢。 我就说了，指不上孩子，大儿子在海南，小儿子在石景山， 太远了， 这一打电话也得好几个小时到，所以说我一有事儿就给 家庭医生打电话， 给刘大夫打电话，没有办法。 其实现在我们经常就是倡导大家哈，签约这个家庭医生。目前咱们朝阳区这边家庭医生的签约率怎么样呢，杨主任？ 嗯，朝阳区呢这两年呢一直按照北京市的要求在积极推进咱们家医签约的活动，也是采取了很多措施。 嗯， 譬如呢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我们的居家委会一起到我们的居民家门口去进行签约， 上门服务啊。 对，我们有时候是同时义诊同时进行签约啊，集中进行这种签约，然后同时通过这种义诊呀、集中签约也宣传我们家庭医生签约的一些作用和好处。 嗯， 其实现在很多我们的居民朋友对家医签约可能不是很了解，其实刚才刘阿姨说到的一个点就是他怎么请他的家庭医生刘大夫，然后他怎么到三级院去做这个肠镜。其实这就是家医签约今后带来的第一个优势，就是可能他为什么不找自己的子女，因为自己的子女他并不是专业人员，对，他可能自己也判断不出来，他更着急， 他一看他妈害怕，他可能比妈妈还害怕呢。 但是我们全科医生的第一个职责就是接触居民最近，他发现了这些情况之后，一方面做思想工作，同时他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来帮助我们的这个签约的老人或签约的居民来判断一下他这种症状应该到三级院看哪个科可能是最接近的，或做哪项检查可能是最有利的。 嗯， 避免我们的居民到了三级医院看好几个科可能才到了他最应该看的那个科，是因为三级院是分专科的，甚至是分专病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全科医生和三级院的专科医生对接起来，那么像这个他会告诉刘阿姨，您这个最好去查胃镜啊，消化科看消化内科看胃镜，然后胃镜还有无痛的，这样呢阿姨呢就很顺畅的找到了 解决给他撂下这块大石头的根本路径了。而且我们说是最短的那条路径，要不然可能就要走很多的弯路哈。 对， 所以说在这儿你看一下子就说了我们这个家庭医生有什么样的作用，他比子女能够第一时间给您提供帮助，而且呢这个准确的帮助又让您能够在紧短的时间内就做上这个检查。哎，这个里面是不是家庭医生他们也要帮一些这个忙，因为我知道现在好像做肠镜和胃镜也得排挺长时间的。 哎呦，预约没跟你说吗，长医院三个月都预不上。 哎呦， 北京医院是胃镜是两个星期，肠镜是一个星期。我是幸运的什么呢，正好那天去跟他预约去， 有一个人退了， 哎呦，让您赶上了， 把我给加上了，所以我三弟就两个都给做了。 哎呀，这要是以后，比如说像肠镜啊、胃镜啊、检查这样的一些检查手段，什么时候要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能做，那是不是这个的检查率、检出率、诊断率 没在？咱们没有这设备， 现在是没有的，以后可能有吗？ 不知道， 这个我们感觉啊，就是社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我们三级医院专科医院它定位是不一样的。在社区呢，更多的我们突出的是健康管理，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的一个维护和康复，保证呢提供这个健康维护的一些工作。譬如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尤其是糖尿病，可能它要终身服药。但糖尿病最大的危害不是糖尿病本身，而是它出现并发症。所以社区更多做的工作是通过我们和我们的患者交流，规范用药，改善医疗，改善他一些行为，来不出现并发症。所以可能一些大型的检查不适宜在我们的社区开展，还是应该在我们的三级医院、我们的专科医院去开展。当然现在我们的疾病发病率很高，我们现在的一些三级医院的资源在还是分布和还是有限，所以也出现了像刚才说的我们一些检查呀要排队。那么现在通过医联体的建设，我们签约的患者这些检查是能够有一些通道直接预约到我们的三级医院，可能也要等待，但是呢我们有这个通道来把它打通，很准确的把它这个预约工作做好。同时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医联体内提供这些预约服务，就是前期我都给你预约好了，你那天去交费检查就可以了，避免他到那儿再去挂号检查，来来的跑，所以尽最大的可能性来减少这些看病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路程。 对，其实呢杨主任刚才也是特别的好的解释了很多人的一些疑惑哈。有的人就说了，那你都让我们什么病都要去社区，其实我们说了是小病进社区，尤其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慢病，健康管理这些内容呢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在社区来完成的。但是至于分层该到大的三甲医院去看的病，那第一时间我们能够及时去看，这也是最正确的选择的哈。那刚才我们也有一位网友他想提问了，他说这个自己呢和很多同事都是想签约这个家庭医生的，那如果说自己的父母和自己在一起生活，但是呢是外地户口，可不可以在北京也签这个家庭医生呢？王主任回应一下吧。 是可以的，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面向辖区的常住居民，只要住在这个我们辖区半年以上都是可以的， 不按户籍来算，是常住居民的话就可以。 对， 而且我听说好像是比如说我一个人签了，其实是我家庭成员同时可以享受这个服务的是吗？ 我们的签约呢是可如果一个人签约了，那么家里的家庭成员如果有一些健康问题，其实也是很常见，大家都会给家庭医生来打电话。那么如果有需求的话，其实这一家子人都可以签约到我们一个家庭医生身上。 哦，其实呢还是建议大家每人咱们都签约一下，起码呢有一个记录，而且分门别类，家庭医生也好对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了解，是不是？ 对， 比如说阿姨是这个腰腿疼的问题，那叔叔呢他可能是高血压的问题，他的子女呢可能是比如说其他方面的问题哈，分门别类，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全科医生，对于我们的家庭医生在这个改革之后提出了一些更新的要求啊？ 没错，这个改革以来对全科医生这个提出的要求确实是越来越高了。那么我们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个工作中呢，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像老年人、慢病患者呀、儿童、孕产妇都提供不同的签约服务，有不同的服务内容。 我听说以前好像比如说那个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该打预防针了，有的时候家长就怕忘这件事儿，好像我们还有一些家庭医生提前打电话提醒他，第二天带孩子来哦，别忘了打预防针啊，然后还要问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感冒发烧啊，可不可以打呀等等，是吗？ 是的，这个咨询孩子预防接种问题的也是非常多的。 嗯， 我们现在针对这些儿童是有这个专门的团队来服务这个0到6岁的儿童。那么就像您说的这些问题，他们都是可以通过电话咨询来解答的。 嗯， 我们还有这个微信的预约，也就是预约也可以提供提醒的功能。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好，因为现在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母婴群，但是大家特别希望某一个医生啊或者是老师啊做幼教的人出现在这样的群里哈，他就要发挥各种解答的工作。但其实大家想一想，如果您签约家庭医生，包括给您的孩子都签约一个对口的家庭医生的话，那么就有足够专业的家庭医生来为您，来为您的家人的健康来保驾护航了。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接得住，留得下，管得好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只有这样呢，才能推动分级诊疗有效支撑医疗改革不断的深入。让我们再次感谢来自朝阳区的我们的三位健康守护的代表，谢谢三位的做客。那么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点半为您邀请的是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丁阳，跟您说说这些黑锅豆浆不背了。您平时是否有喝豆浆的习惯呢？那明天下午啊，一定要听一听这期节目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白琳，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 今晚山田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未来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受到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较好，首要污染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至6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 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心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累了风会吹干它，我们风叹息又怎么笑笑不回答。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